好，弟兄姊妹平安，家中弟兄姊妹都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今天高高兴一起继续回到你当中，特别都感谢主，强哥都平安，即是一定有上帝保守，因为我刚刚见了他的车撞那个位置，应该都是司机位来的，乘客位，我看到都凹得挺厉害，真的需要上帝保守我们每一个，因为我们能够敬拜呢都并不是偶然，因为我们都怀着感恩的心，我们先去将我们再次交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去多谢你，因为你就是爱我们的主，唯有你去明白我们的需要，唯有你掌管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就多谢你保守我们能够有精神、有健康、有体力，能够来到会场当中，你都给我们在家中的弟兄姊妹同样有这个精神去藉着这个荧幕去一起参与敬拜。求主你让我们珍惜我们在生命里面的年岁，以致我们能够知道怎样去活出那份你给我们的属灵生命和智慧。求你就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的时间，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好，咁啊，系啦，咁啊，少少重温啦吓，咁我哋其实一路咧都今个年度啦吓，2024年啦，都希望咧藉着咧创世纪嘅片段啦，我哋一齐去行下亚伯拉罕嘅人生历程咧，以致我哋能够去思考下咧，点样去活出一个使命嘅人生吓，揾出一个我哋生命嘅使命，无论系对住上帝、对住我哋嘅家人、对住我哋嘅朋友、对住我哋嘅同事吓，或者咧喺我哋嘅群体里边咧，点去即係向陌生人傳福音等等嘅唔同嘅使命，咁所以咧都一路都係思考呢一個嘅創世記。咁而喺上兩個星期之前咧，同大家咧都睇咗一個嘅段落，就係講到咧即係亞伯拉罕要將夏甲同埋佢嘅兒子咧要趕出去，咁啊嗰個片段咧咩咁當中咧，我哋講緊咧一啲五星星嘅水，希望你能夠記得嚇。咁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就話咧喺中國有一種水叫做農夫山泉嘅水嚇，咁啊被即係香港嘅評價為五星星嘅水啦。咁但係咧，我哋經文裏邊都睇到咧，就係有一皮袋嘅水，就係咧亞伯拉罕咧為即係夏甲佢哋預備嘅。亦都咧見得到咧，我哋後尾咧見得到咧有一口井嘅水。就是呢神俾夏甲去清醒了之后呢眼睛明亮呢就见到这个井水。所以呢不知道你上一次呢最尾里面呢你认定了呢哪一些水才是你生命里面呢见到你值得给五星星评价的水。上次讲这些水的时候呢今天都还想跟大家讲一下水。不过因为呢可能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不过有时候是不是真的这么理所当然呢？特别呢今天跟大家去看看以色列的水。哪几个去过以色列的在这里都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在以色列的时候 你用水的状况是不是跟在美国用水的状况一样的如果你去过你应该知道应该是有点不同的样我们试一下又去看看吧。我想给大家看到就是我们一般我们对以色列的印象自然想起这幅的图画就是看到以色列的国旗还有这个即係清真寺啊，咁樣等等下，見一個唔同嘅地方嘅一個耶路撒冷嘅地方，我哋一路裏邊都會諗起啊，好似好繁榮啊，好多嘅建築物啊，一個咁樣嘅以色列嘅印象啊。不過唔知道你有冇諗下，其實以色列成個國土裏邊咧，其實咧有六成以上嘅國土咧都係沙漠曠野嚟。咁更加真實嘅時候，其實當你去到以色列，你會見到更加多係呢一種圖畫嘅相片。而这幅图画正正好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就是别士巴旷野里面那里拍摄出来的相片。整个以色列里面就是这样，六成的土地其实是沙漠，一年呢其实落雨的日子是不会多过30日，不会多过30日的时间。啊，中间有一条河，我们经常都熟悉的约旦河，其实呢就只有一个湖，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加利利湖，是不是就上面加利利湖，跟着约旦河流到下面，再下面那个是什么？死海嘛，死海是水是什么味道的？咸的嘛，是不是浮到你整个人浮起都没问题的嘛，是不是？所以那些就不是一般正常的可以饮用的水。所以你会知道呢，即其实呢，水呢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来讲呢，确实呢，其实呢不是我们想到呢，即随处找到那么自然的。所以呢，即以色列可以某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叫缺水国， 即係喺世界各地裏邊有啲國家咧就好缺乏水嚇，以至到佢水嘅資源咧係十分之不夠嘅，唔充足嘅。不過你又唔知你知唔知道今日嘅以色列國咧嚇，其實雖然佢冇乜水啫喎，不過咧佢嘅水嘅資源咧成為咗咧世界裏邊咧好出名咧管理水嘅國家。管理水的國家，所以我們都要想想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正正好就是對於以色列人來說，或者以色列這個國家來說，每一滴的水都珍貴，實在來之不容易。說一點點，究竟他怎樣去珍惜水，或者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少雨水的國家都可以能夠成為一個這樣被稱為本來缺水的國家，成為一個很善用水的國家呢？最基本我們經常都會見到的就是什麼呢？就是二段式的馬桶，是吧？沖廁所有兩個掣，是吧？這些很常見的，我們現在好像今時今日都很慣，以色列都會用二段式的，開大的就按個大掣，是吧？開小的按個小掣，在水裡面就真的省了很多的水。不過呢，不單止這樣，在以色列裡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你們平時有沒有洗車的？沒有洗車的，在這裡落雨實在啫，啊真係好啦，有天然雨水洗車。咁啊，原來咧，即係喺以色列裏邊咧，都係嘅喎。原來咧係唔可以亂咁洗車嘅，嚇，因為水嚟講咧係咁重要嘅資源咧。所以咧，如果你當你去到以色列嘅時候咧，你本身自己咧係唔可以用咧即係嗰啲嘅自來水咧去洗車嘅，嚇，唔可以用自來水去洗車，因為咧如果你係咁嘅話咧，你就犯咗法噶啦。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洗車，那你就要去一些專業的洗車的地方才可以洗，就是這樣，他們確保水是用得合宜。另外就是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有時我們水喉會，即水喉那些納會有時會滴水的嘛。在以色列裡面，他們一發現水喉滴水，就算不是你家裡，見到街裡有這些水喉滴水，都會即時通知政府，即時將這些滴水是會處理掉的，令到它不再發生。每一滴水都是很珍貴的。那水這麼珍貴，那你要種植的，那怎樣種植呢？那你不可以不用水的嘛。那種植的方法當然要用慳水的方法啦。怎樣才能夠最慳水啊？種東西，我哋平時點樣種噶？一係咁樣啦，一開個花灑，哇，係嘛？咁樣散出嚟噶嘛？佢哋唔係嘅，佢哋係咩？用滴灌嘅方法，即係咧，真係對準你要落嘅泥土嘅位置，係滴啲水落去，而且唔係大量咁一次個肥一紮水落去，而係慢慢控制個水嘅量，令到咧可以慳咗好多好多嘅水。但係咧慳咗好多嘅水之後咧，其实都不够用的，他们不够饮用，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不够饮，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用海水化痰，他们会利用他们旁边以色列的西边就是海来的嘛，是不是？就利用了海水，他们所以很着重利用海水去将它透过他们的高科技将它化成为了屋企裏邊咧嘅自來水，利用呢個方法咧，減少咗本身靠天然咧一啲嘅淡水嘅方法咧，令到佢哋都仍然有充足嘅水去飲。佢哋會教啲細路仔咧刷牙咧要用最少嘅水刷牙。嚇，生活嘅每一個細節都係咁，甚至乎咧仲有一個我覺得比較特別啲嘅就係咧，佢哋咧會回收所有污糟水嘅。即係基本上咧，成個以色列國裏邊咧90%+咧嘅污糟水咧都會收翻嚟嘅。咁你有污糟嗰啲水收翻嚟有用，收翻嚟之後咧，佢哋一樣咧經過一個嘅即係過程裏邊咧，就令到啲水咧可以俾農作物，甚至乎泵到去到咧一啲嘅遠啲嘅地方，一啲我哋頭先話嘅沙漠地方都可以種植。啊，咁所以咧，你諗下，原來以色列咧用水咧就係真係咁謹慎、咁奇妙咧，以至到咧佢哋今日咧真係唔夠水嘅地方都夠水可以用，無論係海水，无论是雨水，无论是地底的水。所以呢，今时今日呢，真的透过科技真的帮到很多。不过你想想，2000年前呢， 或者2000多年前呢，3000年前呢，如果3000年前冇呢啲科技，咁水对佢哋嚟讲系咪更加重要啊？冇化淡吓，冇水管吓，喺嗰个时候咧，水咧系非常之重要嘅。所以我哋知道喺亚伯拉罕嘅时代里边，其实每一滴水比起今时今日以色列嘅状况嚟讲咧，系更加珍贵。而在我们上一次和今天看的经文里面，就是21:9-21和22-34里面，其实正正好这个段落就是说亚伯拉罕面对着以撒的出身所带来的家庭问题，也是亚伯拉罕面对着和亚比米勒一些的好像工作一样，和人家一些就是社会里面一些人士的往来里面的关系里面，都藉着水呢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贯穿点，藉着水这个话题呢去带动到思考到两段的经文。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已经看了第一个和水，就是一皮袋水和一口水井。而我们今天呢都同样呢透过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里面呢那个立约的过程里面，同样呢我们见到有水呢在那个故事里面呢是穿插着。今天我们看到22-34，咁我尝试简单去话俾听嗰个嘅概念，大约咧就可以咁样理解，就系可以将呢个段落咧分开做五个部分，五个部分里边咧就包括咗有 A、B 同埋 A 撇一撇，同埋 B 撇一撇，同埋 C， 咁即系 A 咧同 A 撇一撇咧系对应嘅。咁所以我会讲解嘅时候咧，先讲 A 嘅时候咧，就会同时间你要讲埋 A 撇一撇嘅部分，点样去完结翻 A 嘅事情。B 的时候呢就会讲到 B 的部分，跟着最后就会讲下 C 了。好，不多说，再多说了，直接去到经文。经文里面呢，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紧亚伯拉罕面对了亚比米勒来到找他。这个来去找他的时候，就基于一个亚比米勒的烦恼。让我去读一读的经文。他说，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非国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的这地的民。亚伯拉罕就说，我情愿起誓。跟住跳到第27节，亚伯拉罕就确实咧同佢起誓，就系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呢个系第一个我哋思考嘅部分。呢个思考部分一开始嘅时候就话，当那时候，即系话咧回想翻一个嘅时间点。呢个时间点咧就系当那时候。最简单我哋知道嗰个时候就系咩咧？就应该就系同8-21节系相对应。或者相连接住，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主题是有一些联系的，就是22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正好回想在8-21节的那个时候，那个是一个什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讲的亚伯拉罕因为以撒的出身，刚才说所面对的家庭问题，而这个家庭问题里面牵涉到一皮袋水和一口水井。而这个发生的地点，其实是哪里呢？就是别士巴。待会我们会看到别士巴的地点。但别士巴的地点，这个地点呢，也是待会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同样会重复提到的一个地点来的。所以你看到是一路相关的。而别士巴这个名字，这个地方的名字呢，是基于为什么会叫别士巴呢？其中呢，它的翻译就是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叫盟誓的井，别士巴其实就讲一个盟誓的井，这个的井同一个盟誓同一个盟约呢是有一个关系的。另外一个别士巴的解释呢，就是叫七口井。七口井，那怎样七口井呢？一会又试试我们看看故事你就明白怎样同相关。但无论怎样都好，你会发现别士巴这个地方的名字都同水呢是联系着，因为就是跟个井有关系。 所以我哋話咧，八至廿一節同二十二節咧，至到三十四節咧，係一定係有一個好緊密嘅關係咧。一齊諗落去咧，你就會明白嚇佢要明白嘅嘢。好，我哋試下再睇啦。當那時候發生咩事咧？就係、是、阿比米勒同佢嘅軍長菲國咧，就嚟到揾亞伯拉罕。我哋首先回憶一下少少，阿比米勒係邊一個咧？其實就喺第二十章上一章咧已經出現咗嘅角色嚟噶啦，唔係一個新嘅角色。喺第二十章嘅時候已經出現咗亞比米勒。亞比米勒就點樣講咧？二十章一至二節話，亞伯拉罕從那裏向南地遷移啊，遷去啦，寄居咗喺加底斯同埋舒爾中間嘅基拉爾。亞伯拉罕就稱佢嘅妻子撒拉就为妹子，基拉尔王阿比米勒就差人去把撒拉娶了去。我哋见得到呢度见得到就系原本阿伯拉罕就住喺希伯伦嘅，住喺希伯伦嘅。而家咧就系因为佢哋系游牧民族，佢哋咧会迁徙嘅吓。你知道咧，即系食晒啲草咧，冇草咧就要揾地方栖身嘅地方。佢哋要迁徙嗰过程里边，佢哋就系嚟到呢个嘅基拉尔嘅地方。在基拉爾的地方裏面就遇上了咧基拉爾王，佢就係叫做亞比米勒，就係咁樣咧開始咗嚇，即係亞伯拉罕同亞比米勒咧嘅認識。咁當中發生咗啲咩事咧？原來當中發生咗第二十章發生嘅事咧，並不是係好事，因為第二節好清楚話，原來咧當時就咩啊？就係亞伯拉罕就稱咗佢嘅妻子做妹子的时候呢，结果就基拉尔王阿比米勒就差人呢去将他拉了回来，想成为呢他的妻子。所以呢某程度上呢这个是一个抢妻的事件。但某程度上呢他又是少少无辜，因为他都不知道他是妻子，他只是以为他是妹啫。他是妹没有丈夫，那我娶他回来都很合理。咁后来发现就原来是亚伯拉罕的妻子，神就告诉他们。但我哋要留意呢度，要留意嘅就系咩咧？究竟喺第二十章里边嗰个亚比米勒系咩人呢？如果你一路睇翻成个片段咧，你会知道亚比米勒咧，佢嘅往日咧吓，其实都有啲巴闭嘅，或者咁咧有啲威势嘅，或者咧都令人惧怕嘅。我哋点解睇到咧？因为亚比米勒喺第二十章里边被称为基拉尔王，系一个王嚟嘅。其實咧，佢個自己個名本身都有呢個意思，因為咧亞比米勒米勒呢個字咧喺希伯來人嘅話裏邊叫 Melek 咧就係王嘅意思嚇。OK，Melek 就係王啦，所以佢本身亞比米勒咧，米勒就已經代表佢係王，佢確實係希基拉爾嘅一個王，而且佢有嘅佢有一定嘅實力，所以咧你見得到就係咩啊？佢能夠差人去到嚇。捉咗嚇，帶即係將亞伯拉罕嘅妹或者佢嘅真正佢哋個妻子咧，就帶咗去嚇。佢有一定嘅權勢嘅嚇。咁當然後來我哋發現咧，佢都話自己咧，其實如果知道唔啱咧，佢唔會做嘅。佢話佢守正心啊，守正心，守心正守潔，心中正直。不過咧，我哋更加會睇得到喺第二十章裏邊見得到就係亞伯拉罕咧係怕基拉爾人。即是说这个王和他们那班的族群呢，其实是当时呢都挺大势力和挺有威势，或者有的足够令到亚伯拉罕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呢是害怕的。他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呢会杀了他。所以呢你看到呢，即是亚比米勒在亚伯拉罕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怎样的形象，或者整个国家。结果你见得到就是他们有权有势，甚至乎可以统管一个地方，可以去杀人，甚至乎说他们很富有。于是当最后知道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的时候，就什么就送东西给他，送牛送羊送薄皮给亚伯拉罕，还送了一千银子，送了钱，还呢俾埋地方去住，佢话咩啊？佢话看啊，我嘅地都喺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随意居住。所以我哋见得到一个特点就系亚比米勒并不是一个普通人，亚比米勒喺 比起亚伯拉罕呢是更强大更丰富资源，更加有一大的势力，一班的人去支持他。所以呢，昔日我们第二十章见到的是一个强势很有能力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的王。但是今时就不同往日，去到第二十一章的时候怎样呢？在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当称呼亚比米勒的时候并不强调他是基拉尔王，没特别强调他是王。而且呢，很有趣的就是你看得到他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后来就知道当时叫别士巴。当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即是他的军官来到基拉尔的时候去找亚伯拉罕，即是你想一想，如果你是王，是你嗌个人嚟揾你，定系你去揾嗰个人啊？系嘛？系嘛？你作为王啦，嗱，你而家我净话呢啲地方任你住啦，系咪？咁你而家住咗去别士巴啦，咁而家我要见你，系咪应该我嗌你嚟见我啊？而家唔系，系个王见你，而且个王见你咧，仲要咩咧？啊，要带埋个军长嚟，带埋个军官嚟，一个军事领袖嚟陪你去。即是怎样呢？你想象一下，你知道哪个李嘉诚吗？李嘉诚香港最有钱的那个嘛，是吧？如果李嘉诚一个单人匹马走去旺角，一日没事出回来呢，我就说他厉害了，是吧？他不会的，他一定有些人保镖伴着他侧跟的嘛，是吧？去到那些地方，代表什么啊？即是现在他都要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都是战战兢兢来到这个地方，要带埋军长陪他，他才安心来到这里。昔日呢，那些好像很有威势很架势的这个亚比米勒，现在来到亚伯拉罕面前却今非昔比。在亚伯拉罕面前，他反而变了 很弱鸡。什么叫弱鸡？这个有没有翻译的？我希望翻译到弱鸡就是很渣，是吧？就是呢这样的。而家反而咧，即系亚比米勒个形象就腾腾震咁样去到亚伯拉罕面前，我想你咧，点点点点点咧，系咁样嘅。你个你望下点样对个对话，太早揿咗吓，就系咧，佢话凡你所行嘅都有神嘅保佑。咩叫有神嘅保佑咧？就系都有上帝与你同在。原来亚比米勒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见到今天的亚伯拉罕今非昔比，就是什么呢？他见到很特别，他见到他所做的一切都有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被人见得到？你平时出来做事啊，做生意啊，做打工啊，那人会不会觉得哇，有神同你同在，凡你所做的一定有神祝福你，做不做得到呢？但亚伯拉罕就做到了，做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呢？以前刚才说亚比米勒很厉害，现在地道就是看到不是啊，上帝祝福你，你不单止田产多，更加是什么？刚刚讲的就是原来连你你的妻子这么大年纪九十岁都生到，原来你真是蒙福的，原来不可能的事都能够发生在你身上，你一定能够成为大国。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一直要承受的祝福，就是什么？他要成为大国嘛，由他所亲生的才能够成为大国。现在连亚比米勒都见得到竟然以撒出生，不简单啊。如果上帝不祝福他，这条路开不到的。所以他知道有神同他同在。而且点咧？一个与神同在的情况就见得到咩？佢嘅应许将要一步一步实现，佢将要成为大国，大到咩咧？一定比基拉尔王嗰个国更大。所以咧，佢都惊佢个势头太强啦。所以咧，而家走到嚟点啊？佢知道你太劲啦，你会劲嘅。佢话咩啊？我愿如今我喺度，而家呢刻我嚟到点啊？我指着神起誓啊！我愿意咧，我都指着神起誓咩？你唔好欺负我， 同我嘅儿子同我嘅子孙，求佢啊，系嘛？你谂下，你点会求？因为你谂下，李嘉诚会唔会求我啊？系咪？佢用我乜水都唔知啦。但系佢会而家呢个基拉尔王会嚟求亚伯拉罕，你记得啊？嗱，你要同我发起誓啊！你同我，你一定喺神面前发誓应承我啊！好惊死你唔应承佢啊！仲有咩啊？你唔好虾我啊！我知道你个国大到点啊！你唔好虾我啲仔女啊！你个大，你个国大到咩啊？仲会继续噶！你唔好虾我啲子孙啊！而且仲要咩？唔单止唔好虾佢，仲要咩啊？我曾经都对你好过噶，即系你谂下第二十章里边点样曾经对佢好过咧？吓，抢人老婆系咪？啊，不过后屘佢因为又俾咗钱，又俾咗羊，系咪？即系又俾咗仆婢，又俾佢住，为咗氹翻条数，系咪？咁啊，就俾咗佢。对你好过的，恩待了你，所以呢其实你都要照样呢，当你成为大国之后呢，你要恩待我，你要恩待我。啊，你想象到个图画了，亚比米勒是一个什么人，之前是一个什么人，现在他这个人怎样死死地气来到亚伯拉罕面前求他起誓，啊，好好照顾他，不要欺负他。我想起那个图画你一看就明白了，亚比米勒的以前就好像呢，不过不知道应该个都识，是不是就是大大只那个叫什么叫伴虎，啊，这个年代叫做纪安，啊 okay， 啊，我都不识的，真的我都想多谢你提醒一下，纪安，啊，伴虎，是不是就是什么伴虎成日都大大只只哈哈爸爸，啊，不过呢他和大雄又不是真的不 friend 的，不过呢他确实呢似着自己大大只只有威势，啊，有力量啊，成日都要咩啊？蝦大雄噶，呢個咧就好似亞比米勒，而個大雄咧就好似嗰時候咧嘅亞伯拉罕咁樣。但係而家咧，今時唔同往日嘛，風水咩啊輪流轉啊嘛。而家點啊？阿紀安咧伴夫話：哎呀，你打我啦，你打我啦！啊，佢嗌大雄，你打我啦，打我啦，我抵打嘅。即你明明那個圖畫呢是很大的逆轉，啊，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逆轉呢？啊，對於大雄來說當然就是有哆啦 A 夢在旁邊，哆啦 A 夢給很多法寶給他，啊，但是對於亞伯拉罕呢，因為有神與他同在，有神與他同在就很不同了。但是跟著我們就要問，當即亞比米勒這樣走到你面前求你，啊，不要蝦他，求你去厚待他，求你在他面前发誓，如果给你，你会怎样对亚比米勒这个王呢？你会不会好像这幅图画那样，大雄和伴虎分享食物，哎，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第一话，有时候我们都会说，你当日蝦过我，我今天要什么？雙倍奉還。是啊，弟兄姊妹，有時候我們生活裡面都面對過呢，曾經有些人是很厲害，很有力量，即是很強，很有影響力，在我們身邊出現，跟著呢他真的蝦過我們，欺負過我們，令到我們損失過的，有時候有些這樣的人。今天他竟然說跟我朋友，跟你friend翻，跟你做朋友，你能不能够接纳到他这样跟你friend呢？很值得去想的，因为我在尝试这样去帮大家去具体化去理解，就是原来有很多人在我们身边就好像，啊，昔日的亚比米勒这样，好像一个带刺的玫瑰或者箭珠一样，有时候无意之间都对你带来很多的伤害，很多的欺负的。亚比米勒因为不知道这个是你老婆嘛，咁佢做咗啲嘢傷害咗你啦，係咪嚇驚咗你啦？令到你可能你嘅應許冇咗咯，真係咁樣嘅。我哋身邊都總係有啲人咧，我哋經歷過有啲人咧，曾經對我哋唔係太好，唔係太善良嚇，甚至乎咧充滿敵意。但可能今日呢個人佢都改變咗，佢今日好想同你和好，想同你結盟，想同你立約。我们会怎样去拣选，我们怎样去用什么态度去回应对方呢？作为属上帝的子民，作为认识神的人，我们 会不会可以揀以德报怨，以善胜恶呢？定是说我们即係或者甚至我哋可以嘗試，即使做唔得好，但我哋都可唔可以唔會成為對方嘅大刺嘅玫瑰或者箭柱咧？你唔會藉著翻你今日嘅強勢，嘅今日好咗嘅狀況去傷害翻別人咧？呢個咧值得我哋去諗，我哋點樣去接納一啲嚇曾經咧對我哋咧都唔係太好或者欺負過我哋嘅人？盼望咧神都幫助我哋去有一份好似阿伯拉罕那份的爱心，以至到他能够去愿意去给个机会别人。阿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24节说我情愿起誓，原来的文字里面直译就是我发誓，就是等于好像问你愿不愿意嫁给我，不用说那么多了，就是 I do， 是吗？即係問你嫁唔嫁俾佢時，你話啊，如果你洗做家務咧、洗衫咧、煮飯咧，我就嫁俾你啦。唔好講咁多條件，正話問你肯唔肯 ？I do。阿伯拉罕就好直接就話：我願意，我發誓，你想做呢樣嘢嘛？我願意為你去做。於是去到第27節一個回應嘅經文，第27節嘅時候，真係做咗個具體行動。阿伯拉罕就將咗羊同埋牛咧送咗俾亞比米勒。你要記得之前係邊個送嘢俾邊個？是吗？阿比米勒送嘢俾阿伯拉罕嘛，送牛送羊送钱有咩啊？系嘛？即系希望摆平啊嘛。而家系咩啊？而家阿伯拉罕，你求阿伯拉罕，但阿伯拉罕愿意送嘢俾你，表明咗佢咩啊？佢愿意签订呢份嘅契约，签订呢个咧嘅盟誓。阿伯拉罕唔系得把口讲。当我哋决心愿意接纳饶恕一啲人嘅时候，一啲曾经伤害我哋嘅人嘅时候，千祈唔好净系得把口讲。我哋要摆上行动，献上羊同埋牛，作为一个礼物，表明咗我哋真系想同你好翻。弟兄姊妹，多一个朋友点都好过多一个敌人。喺神嘅里边，我哋要去学习爱人，总好过咧去恨人。第二个嘅思考嘅地方就系阿伯拉罕嘅心事。整个过程里面阿伯拉罕很愿意了，但是呢在完了第24节，当听到阿比米勒的要求之后，当后来呢去到第25节呢，其实呢阿伯拉罕都在当中呢提了一件他放在心底里面呢很久的一件的心事，就是25节去到第31节，中间25至26节，我读又读一读一下。他说从前阿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阿伯拉罕就为这件事指责阿比米勒，即是曾经这样，现在指责阿比米勒。阿比米勒就说谁做这件事我不知道，你都没有告诉我，今天我才听见。无论如何都好，去到第28节，跟着阿比米勒阿伯拉罕就把7只母羊羔放在另外一处，阿比米勒就问他什么事，跟着你把7只母羊羔另放了一处是什么意思呢？阿伯拉罕就回答，这个是你要从我手里面接受这7只母羊羔，就作为我刮这口井的凭据证据。于是呢他们就起了誓了。我们说呢这个段落呢就是 B 和 B 派，即 B 撇一撇呢是跟 A 是很相似的，因为呢这个段落25至一开始的时候呢都是讲了一个时间，就是从前。就好像22至开头的时候呢就讲当那时候，讲一个时间，跟着开始讲一件事。跟住咧，跳到第27节 A 嘅结尾嘅时候咧，其实讲二人彼此立约。我哋去到第 B 嘅最尾嘅时候咧，都系讲紧咧，佢哋二人咧系喺嗰度咧起咗誓啊。吓，咁所以咧，我见得到咧系两个咧系相同嘅段落嘅排列。吓，不过咧，我哋而家就集中咧睇 B 啦。B 嘅段落里边讲紧咩咧？就系佢话原来咧，我哋知道喺个过程里边就系、是。睇翻第前边第20章15节嘅时候，阿比米勒曾经话过咩啊？看啊，我嘅地都喺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你可以任意住。喺第20章嘅时候，你估如果你系阿伯拉罕，你会唔会仲留翻喺基拉尔咧？你会留翻喺基拉尔啊？唔会啦。所以咧，其实咧，你可以睇翻个经文嘅发展咧，而家。阿比米勒来到的地方，其实按住经文后面之后就会解答，其实个地方就是别士巴。我们一直讲这一段的时候发生的地点就是叫别士巴。别士巴的位置就是距离基拉尔 係大約咧係25里嘅路程，啊，25里嘅路程，啊，都要即係如果以今日嘅距離都有啲遠啦。點解要去咁遠呢？因為你知道就係，之前就係嚟到基拉爾嘅時候就發生咗呢啲嘅少少嘅衝突，一啲嘅誤會等等，係咪？而家如果俾你揀任何地方啦，係咪？阿比米話你揀任意揀，你會唔會揀翻隔離咁危險咧？唔會啦，為咗保障自己，一定離遠啲嘅。作為一個遊牧民族咧，佢要不斷漂移，而個漂移嘅地方就係去到呢個嘅別士巴呢個地方。你會見得到阿伯拉罕寧願唔喺啊，即係亞比米勒嘅地方裏邊，即係嗰度咧已經係有一啲人已經住緊。嚇，嗰度咧應該係某程度上咧個生活啊、水源啊，都應該都有一啲嘅供應嘅。但係阿伯拉罕就揀咗咩啊？佢揀咗遠啲嘅地方，揀咗一個曠野啲嘅地方，冇乜草嘅地方，希望喺嗰度開始佢嘅生活。你明個意思啊？嚇，避免衝突，避免咧佢有咩事搞你咧，你都好麻煩。所以保持一個距離嘅。所以就去到呢個別士巴，但係別士巴呢個地方，我哋知道係一個某程度上係一啲類似曠野嘅地方。所以喺提之前咧講到夏甲，當離開咗屋企嘅時候，就喺別士巴嘅曠野蕩失咗路嘛，係咪冇水飲啊嘛？其實就係咁樣。咁你要諗下，作為亞伯拉罕嚟到呢個啊別士巴呢個地方嘅時候，佢唔係一個人喎。佢系点啊？佢作为游牧民族咧，佢系带咗佢成族人去到呢个别士巴嘅地方，包括埋佢所有牲口，即系所有嘅羊啊、牛啊等等咧，都跟埋晒去。跟埋晒去嘅话，需要咩啊？大量嘅水，系嘛？唔系你一个人饮水嘛？成家族都要饮水嘛？唔系你家族饮水，你牛羊都要饮水嘛？系咪？所以咧。他需要確保有一個水源的充足，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你會知道明白亞伯拉罕為了生活，為了生存，他在別士巴裡面曾經都作過一個的水井，曾經作過水井。這個水井重不重要？有多重要？很重要。重要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全族人全部東西的生存 都關係，是不是？但现在呢，这个这么辛苦掘了的井是什么？发生什么事啊？被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霸占了这个水井，犹如杀人父母。就是，是吧？我整家的命都可能没了。这件事就放在亚伯拉罕心底成为一个的结。是吧？一直放在这里，不舒服。啊，觉得即係你又俾我周圍去，你又話任我揀地方，我又揀咗地方，跟住你個仆人有一日就嚟咗霸佔咗我個水井，唔使用任何嘅勞力就攞到水，我付咗勞力，我啲水又用又冇得飲。呢個咧就喺亞伯拉罕所發生嘅嗰件事情。啊，根據一啲嘅即係以色列人裏邊咧，即係而家嘅以色列國裏邊咧話咧，就可能有兩個地方就係呢個水井啦。包括这个左边那个都是被称为亚伯拉罕的井，右边那个又有人说都是亚伯拉罕的井，我不知道你们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带你去看了哪个井了。总之就说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曾经就是掘了这样的井，就被亚比米勒抢了的。所以这件事呢就真的紧要了，摆在心里面很久，一直令到我整家人即生活都有些可能有很多困難，或者要重新去再發掘才可以有水供應嘛，是不是？或者要儲很多的水。這件事呢成為了亞伯拉罕的心事，藉著現在亞比米勒死死氣來找你的時候，就唉，見你這麼即是現在你這個狀態好一點，語氣好一點，我真的要跟你講這件事了。是的，這件事就是什麼？就是你個仆人霸咗呢個水井，水係社會嘅好重要嘅資源，而且係咩啊？包含咗用暴力、用武力去搶奪嘅意思。當日你已經搶我妻子，而家都算啦，簽咗和頭走啦嘛。而家你發現咧，原來期間裏邊咧，你亦都係咁樣再搶咗我個水井。所以你要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邊個欺負邊個？是亞伯拉罕欺負人， 定阿比米勒欺负人？但阿比米勒嚟求阿伯拉罕起誓嘅时候话咩啊？你唔好虾我、哦，即系唔系话你读得书少唔好虾你、哦，系咪咩？你唔好虾我，虾我啲仔女，虾我啲子孙、哦。阿比米勒咁讲话，你唔好虾佢。但系实况系咩啊？系佢虾阿伯拉罕嘛？咁当然，而家呢单嘢咧吓，即系按住阿比米勒嘅讲法咧，就系咩啊？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啊，系咪？啊呢单又唔系我跟开嘅、哦，我唔知边、哦、个做噶，边个仆人做噶，我唔知道、哦。佢你又冇话俾我听，我今日先听到、哦，系嘛？啊，即系呢度呢单呢个嘢好好用嘅，知唔知啊？吓呢个咧系喺工作场所里边咧，叫做被誉为咧射博操里边嘅九式之一。啊！射博操共分三层，吓、啊，即系讲埋啊。射博操有三层，三层里面包括低级员工、中级员工，即系上下俾人夹住嗰中级员工，同埋咧做老细嘅。每一个人咧都有三式，咁夹埋咧三三该九，有九式嘅射博操。有机会你上网去睇下。但系而家起码呢一个嘅老细，呢、这个阿比米勒呢个王，佢话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唔关我事，我唔知道、啊。就是这样样、啊、即是你想想如果你听到你都有点、啊、可能很激气。但是问题是我们怎样 去面对那种、处事呢、啊、特别我们说这一段落其实好像我们的职场这样的。啊、即是你老闆跟你说喂这些不是跟我不是我跟开的这些 不知道、啊。这时候你会怎样呢你是不是继续跟老闆在吵呢不是、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啊呢单嘢你一定知啊，一定系你派人嚟噶啦，系嘛？冇可能，系咪？你睇晒噶呢个地方，可能我哋好多嘢会去话，同人继续去拗落去，拗落去，拗落去。我想问你，如果咁拗落去，最尾个结果系点咧？拗极都拗唔完嘅。第二个唔好处系咩咧？当你呢啲问题拗落去之后咧，你为咗要证明你啱咧，好大机会你咩啊？你就要揾一啲。对方其他的东西去证明他错得更多东西。当别人听到你说完他这样不对再你硬硬你找到一样东西说他不对的时候对方听到呢就什么起降的了就要还击的了。人家呢死都要找一样东西说你都有些东西不对。当你明明觉得你都错了你都现在找东西还说我不对那你又怎样你又再说多他几样东西。结果呢大家本来好地地咧，就闹交收场，散兵收场。我哋喺职场里边都系咁嘅，我哋对人处事都系咁嘅，系嘛？我哋习惯咗咩啊？手指指啊嘛，而家指住佢嘅时候咧，好闹人好爽嘅，你知唔知道？嗱，我即系你翻几次啊？练习啊！如果两公婆闹交，今晚试下，就系咧，你试下两个绑住晒手脚，绑喺后边，唔俾伸手指嘅。你鬧咧，你發現咧鬧得唔爽，你跟住想走啦，唉，翻去誒睇電視算啦。但係咧咁樣鬧啦，啊，好過癮嘅喎。原來鬧交就係咁啦。嘅阿伯拉罕講出你嘅問題嘅時候，阿比米勒，喂，咁我話唔關佢事，佢係射博啊嘛，佢唔係鬧你啊，射啊射博。跟住點咩啊？如果阿比米勒係指翻你，跟住阿伯拉罕又指翻佢咧，就搞唔掂。所以咧呢度都提我哋就係、是。面对这些这样的人际的关系一些冲突一些你见到是有问题或者这样说你都知道个问题是错在哪里。但如果我们只是纠缠了一个问题错在哪里的时候最后其实是争拗的地方就不是那个问题是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而那些问题呢是永远都解决不到。你明白吗所以呢阿伯拉罕很简单你既然说了不关你事嘛你不知道算数你不关你事。最重要是什么不要理过去现在搞定它现在拆定它。所以阿伯拉罕的做法就是什么呢你说不关你事吗现在你听到了现在我要你确认一下签字证明你知道这件事还有你同意给我一个井我。就是这么简单解决事解决事情做好个问题搞清楚不要再在指来指去了。所以阿伯拉罕很简单就是拿七只母羊羔出来。七隻母羊羔，呢啲母羊羔就係咩？一啲即係叫比較幼嫩啲嘅，即係後生啲嘅母羊， 吓，咁系贵重啲嘅，比一般嘅母羊，因为后生啲嘅母羊咧，即系仲有排生啊嘛，好似香港嗰啲嗰只熊猫咩啊，乐乐系嘛，因为系继续生，生完再生咁样，咁你后生啲嘅羊咧可以有生产力嘅，所以系值钱啲嘅，吓，而且仲系好后生，同埋咧就有七只，就好简单，就系阿伯咯，唔同你拗咁拗咁多嘢啦，就接攞七只靓嘅嘢同你讲。作為一個頭先嗰個約以外嘅另外一份禮物，去作為咧大家協調確認呢一個亞伯拉罕真係佢作呢口井嘅證據。所以你呢一個重點裏邊，我哋都要思考就係，與其繼續爭拗，倒不如解決問題。啊，結果就係，若果亞比米勒能夠接受嘅，就代表咗佢承認呢口井係屬於亞伯拉罕嘅，咁咪解決咗咯。系嘛？咁你咪有水饮咯，系咪？就系咁简单。吓，结果吓，佢哋就将嗰个地方起名叫做别士巴。于是两个人咧就喺呢件事上面咧都起咗誓，倾掂数啦。有冇又解决问题咯？我哋出嚟做嘢咧，记住咧，唔系争一口气嘅。吓，好好做嗰件事情，大家长远就开心噶啦。系咪？唔好积到好多怨恨喺里边啊！所以咧，呢度最尾话咧，别士巴其实系咩咧？别士巴我哋话咧系盟誓嘅井，因为咧呢个井呢、这个地方里边咧，就系因为呢个井咧，佢哋立下咗呢个盟誓。另外一个别士巴嘅意思系七口井，点解系七口井咧？其实嗰个意思咧，个七咧，其中一个可能性咧就系讲紧个七只羊，即系其实七井咁样啦，即系吓，其实系咁样样嘅。所以呢、这个。井咧，其實同嗰七同埋嗰只羊咧，都係好有關係嘅，即係七隻羊嚇。咁呢個其中一個意思，咁你大約咧明白啊呢一個嘅過程啦。好啦，講咗咁耐，你覺唔覺得有啲嘢喺你心裏邊擺咗啲心事，你都未解決咧？覺唔覺啊？就係、是、究竟咩係別士巴嘅垂絲柳樹咧？嚇，講咗咁耐，你都聽唔明同別士巴嘅垂絲柳樹有咩關係？这个要问的嘛，是不是？那个题目是这个，那你就搞不通了。嗱，你听完整个故事，我都要讲埋这个故事。刚才讲到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为什么要讲埋这个才讲到什么叫别士巴的垂丝柳树呢？你试一下又听不听得明白。好，我读一下第32-34节。他们就在别士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跟他的军长菲国就真的回到菲利士了。接着第33节。亚伯拉罕在别士巴这个地方里面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腓利士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别士巴都是属于腓利士的地方里面寄居了多日。那就讲完就是别士巴的垂丝柳树了。那有些什么值得我们思考呢？看看了。OK。这里当讲到垂丝柳树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无论是盟誓的井还是七口的井，就是整件事都是跟井有关的。当我们讲别士巴的时候，同样呢下甲呢都是讲他见到个井的问题，那口水井。那怎样跟别士巴的垂丝柳树有关呢？首先垂丝柳树是怎样的呢？你脑里面想想垂丝柳树是什么样的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这个样子，好像我们中国那些柳树那样呢，是吧？你通常我们中国那些 在河边有些垂柳那些样子呢，但我想告诉你，圣经里面的垂丝柳树不是这样样的。搞清楚先了，原来不是那幅图画来的。我们今天经常想中国经常都见到很多柳树这样掟落嚟啊嘛，好靓啊嘛，唔系啊，圣经里边嘅垂丝柳树唔系咁样样嘅，系点样样嘅咧？嗱，去近啲睇咧就会系咁样样嘅，啊嘅再远少少睇咧就会好多呢啲咁样嘅叶，啊垂丝柳树咧其实系咁样嘅，系好系冇垂柳嘅，冇垂丝嘅，所以菠萝包系冇菠萝。雞尾包是沒有雞尾，垂絲柳樹是沒有垂絲的，行不行？記住了， 不過咧，一陣間你完咗教會咧，食叉燒包係有叉燒嘅，放心嚇。咁但係你就望下咧，其實係咁樣樣嘅個垂絲柳樹，其實好似一棵樹咁樣樣嚇。呢棵樹咧嚇咁就係一個咁樣嘅高度嘅樹木啦嚇。咁啊，其實呢一個咧，你見得到就係、甚至乎咧，聖經裏邊咧都唔單止喺亞伯拉罕呢度提及。啊、我哋試下再睇少少聖經，你就見得到啦。喺撒母耳記上22:6咧，都見得到掃羅咧曾經喺基比亞嘅拉馬嚇嘅、基比亞嘅拉馬咧，坐喺垂絲柳樹下喺嗰度咧，拿住佢支槍，跟住咧眾神仆咧喺度咧企喺佢左右，跟住咧掃羅就聽大衛同埋跟隨佢嘅人咧喺邊度，即係咪要追殺佢嘛？聽下喺邊度。而且咧去到撒母耳記上第31章咧。当扫罗死咗嘅时候咧，扫罗王死咗嘅时候咧，佢嘅将佢嘅骸骨咧都撞咗喺亚比嘅垂丝柳树下，禁食咗7日。垂丝柳树冇垂丝吓，咁啊，咁其实系就系点样咧？就系、其实就系头先讲紧系一啲咁样嘅一啲嘅植物吓，一啲诶呢啲植物好简单啊，其实就系咧大约咧系可能有20尺。高嚇，20尺高嚇，長咗出嚟咧，就確實咧有好多嘅樹葉啦遮住啦嚇，咁咧成為咗一個好好嘅遮陰嘅地方。所以頭先見到掃羅王咧，佢就喺樹底下邊遮陰住咧，去聽佢啲士兵講下大衛喺邊度。一個好好嘅地方係能夠咧擋好多嘅即係曬，所以係一個好陰涼、好舒服嘅地方。特別咧，佢嗰啲樹葉裏邊咧，頭先你見得到啲圖畫咧，佢能夠咧係有陣時咧。藉著佢吸咗呢一啲嘅水之後咧，佢就會散播住呢啲咁樣嘅成分咧，令到咧嗰啲樹底下邊咧係特別涼嘅。有人話咧係涼10度嘅，比一般正常情況之下，啊咁即係好過冷氣噶啦。啊咁你啊咁當然啦，你唔好即刻轉頭種啊，因為依家你會解釋下你，因為事實上咧喺今時今日咧，垂絲柳樹嘅種子咧係唔會俾你買到嘅。嚇、啊，咁、那個理由就因為。同一間我哋要講嘅嘢好重要，就係因為垂絲柳樹呢棵樹嘅特點就係佢能夠長到咁高大，佢嘅要求係咩咧？佢係要用好多嘅水，佢係比一般種植嘅植物咧係要更多嘅水。據一啲嘅報道一啲研究就話咧，佢每一日係需要200加侖嘅水。嗱，你諗下你架車。入油入幾多加侖啦？入10加侖啦，10幾加侖、20加侖啦，當你，但係200加侖，每一日要200加侖嘅水。所以咧，當你要種植垂絲柳樹嘅時候，你就明白，即係食水深就係呢啲嘢啦，係嘛？要好多水喎，多得好緊要喎。但係你又諗一諗。要咁多嘅水，嗱，再當佢種成之後就咁靚啦，係咪咁舒服啦？但係要咁多嘅水嘅時候，你再諗一諗，而家亞伯拉罕喺度種垂絲柳樹，栽咗一棵垂絲柳樹，係嘛？咁你諗下，究竟亞伯拉罕做緊乜嘢咧？亞伯拉罕睇緊啲乜嘢咧？即係用一個簡單嘅例子，你就明啦。即係咧，你知道養一個仔女咧要好貴嘅，用曬你成副身家嘅，但係你生幾個？哇！你都幾夠膽喎。但係如果你有一種唔同嘅眼光嘅話，你知道我實養得起嘅，3、5、6個都冇問題。嗱，咁你就問，你點解會覺得你養得起咧？同樣就係當你要種一棵要用咁多水嘅垂絲柳樹呢啲咁嘅樹木呢啲咁嘅植物嘅時候，你唯有就係你嘅眼光能夠睇到一啲人哋睇唔到嘅嘢，就係、上帝喺邊度咧？你會見得到就係喺前面嘅段落裏邊咧，見得到亞伯拉罕自己預備咗一袋嘅水物。我哋上次講佢自己預備一袋水，以為呢袋水就幫到夏甲。但我哋發覺咧，嗰啲水係唔夠下甲用嘅，轉頭就冇曬水，幾乎兩母子都要死啦，渴死啦。但係 在那段落里面我记得到什么，是神预备了一口的井水，而那段圣经是强调那口的井水是远远装满了那个皮袋的水都还可以再装嘛。你记不记得，即是说他的水袋已经没了水，后来见到那口井水之后，那些井水装满了那个水袋，那个井里面还有水吗？代表什么？神供应的远远大过亚伯拉罕预备嘛，是不是？当是这样的时候，你再想一想，亚伯拉罕现在见到这一口井的时候，他想起什么？当他亚伯拉罕为自己为家庭预备这口水井，当亚伯拉罕这么辛苦在亚伯米里面抢回或者拿回这口水井的权利的时候，是他自己预备的，是他自己找的，但是他的想法方式转变了。他想法方式转变了，因为他见到这口水井的时候，他想起神的预备一定会比他预备的多。所以如果他现在只是预备了这个水井呢，神为他预备的水呢是一定会远比这个水井多。唯有你深信神为你预备的水肯定比你眼前见到个水井的水会多的时候，你先确信你种一棵垂丝柳树是种得起。所以亚伯拉罕看到神为他预备的就是充足的水。当你想想，如果你生命里面见得到，你见到这口井，你想起神为你预备的一定会多过这些水的时候，你种垂丝柳树一定种得到的时候，你岂不是会对着神说哈利路亚吗？神一定确保你不会不够啊，生一养一个仔女咁贵又养到、啊、养几个又贵你又养得大、啊、是吗？不是上帝做事，是谁做事呢？靠你那份人工真是食谷种啦，是吗？但又养得到、啊、是上帝在当中亲丰丰富富的供应。所以很重要的，我们信耶稣的人要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在这个水的经历里面一路开他的眼睛，由一皮袋水开他的眼睛见到一口的水井，再由一口水井开他的眼睛是开去到什么，整个地下都是水。所以我们要有一种生命的习惯，一种属灵的习惯，就是 think big。 think big 不是你是 big， 不是你是大，是想起神是大。你想嘢嘅时候，用神嘅角度谂，神嘅为你预备嘅一定系丰丰富富、丰丰足足。所以你明白点解能够去喺讲完种植咗垂丝柳树之后，佢求告耶和华嘅名呢？因为佢要敬拜上帝啦，佢知道上帝祝福佢，佢凭乜嘢落翻呢口井啊？唔系凭自己啊，系因为神与佢同在，佢能够喺亚比米里边攞翻呢口井。神与他同在咁好啦，咁点解唔向神献上去嘅敬拜，献上去嘅赞美呢？点解唔愿意更加努力去侍奉上帝呢？其实敬拜就系侍奉啦嘛，系咪？圣经里边好清楚，罗马书话敬拜就系侍奉，所以佢喺度要敬拜侍奉，佢都藉着呢棵树一路嘅成长，去成为一个侍奉嘅见证，一个侍奉嘅提醒，话俾佢听，每一次见到呢棵树就谂起。上帝一路祝福我，上帝一路保守我。所以你亦都明白点解亚伯拉罕会留喺呢个地方里边一路再住咗几日咧，住咗一啲日子咧，因为神就俾保守佢喺呢个地方里边。佢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佢唔使游牧啦嘛，佢唔使带啲羊仔啊牛仔走嚟走去啦嘛，因为神俾充足嘅水，佢劈棵树俾佢一家人，俾佢啲嘅牲畜。给他的所有种植等等等等等等。因着神，因着对神不断供应的信心，亚伯拉罕可以进入安息，可以敬拜和侍奉神。亚伯拉罕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去居住，每日都宣告神与他同在。在你的人生经历里面，有没有一些事情你做起来去纪念主在你生命里面的作为？每一次见到这件事，想起原来神为你做的预备的真的多到你数不完。不是只看着自己那一口的水， 而望下上帝嗰棵树，你会见到更大嘅能力，更大嘅恩典。今日我哋喺屋企里边，喺我哋生活里边，有冇啲嘢可以见得到？一见到呢样嘢，就谂起，哇！神真系对我生命里边好多好多嘅祝福。我要起嚟去侍奉敬拜上帝。最后喺结束嘅时候讲一个少少嘅少少，即系通常我少少都好长嘅，不过尽量啦。啊，就系一个大家知道我有揸车啊嘛，系咪？啊，咁啊，我唔讲喺美国揸车嘅嘢啦，今日吓讲喺香港揸车。吓，我香港咧即系喺我哋讲由小朋友，我哋有小朋友开始讲啊吓。我哋有小朋友开始讲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咧就揸车啦。吓，知唔知我揸咩车啊？阿 Marco 咁醒实估到啦，今次我揸咩车咧？我揸呢架车，揸 B B 车啊，即系。起初就阿仔出世，咁啊买咗一架 B B 车，啊揸住佢啊周围去片啊咁。到后屘咧，阿女又出世，要买多架 B B 车，两架 B B 车就咧去唔同嘅地方。啊，但系咧开始越嚟越大啦，吓，同埋咧有阵时我哋要即系要唔系净系唔系两个人带两个出街，有阵时咧系一个人要带两个出街。一個人帶兩個出街，你諗下點樣揸兩架 B B 車出街咧？所以咧，我哋 upgrade， 我哋買個架新車，或者呢架啊，呢架勁啊，前後車啊，我哋就買咗呢架嘅前後嘅車嚇咁啊。但係咧，其實咧，如果你喺香港住過，你會明白，即係咧呢架車咧。呢架车冇问题，呢架系好车嚟嘅，好好揸嘅。但系呢架车如果要上一架车咧，系好大嘅问题。你明白我意思哦？我哋香港唔系呢度咁样，个个都有私家车啊，弟兄姊妹。香港咧，我哋搭公共交通工具。我哋得揸住呢架车推住两个小朋友嘅时候，我哋每一次要上巴士嘅时候咧，系极度争战嚟。因为第一，香港巴士系好逼嘅，好逼嘅巴士里边嘅时候，你要。能够收起架车，跟住能够抬起架车摆入去，其实系考你嘅智慧嘅。你再谂一谂，个智慧系咩咧？因为有当你有两个大人，其实有一个 B B 要抱，另外一个 B B 都要抱，仲有架手推车。究竟我系我同个 B B 上车先，定系我同架车上车先？跟住阿妈抱住两个 B B， 你明白吗？点样两个人分配三样嘢咧？系好论尽嘅。上每一次上巴士，逼到有時逼唔到，不如咧擺低架車，我要抱住兩個 B B， 好辛苦咁樣咧喺個巴士裏邊企足一個鐘，冇人讓你噶，真係會冇人讓你噶嚇。但係有陣時都會有人讓嘅，但係真係有陣時一個地步就係冇人讓，因為你辛苦，人哋收工都辛苦噶。我又明白嘅，不過就真係辛苦嘅，所以咧搭巴士又辛苦，跟住搭小巴咧，小巴仲窄啲啊嘛，見啦。巴士咪闊啲嘅走咯，小巴仲窄啲嘅，你仲要揾位可唔可以攝到架大車，係咪？每一次上落真係非常之麻煩，所以每一次咧我翻去我阿爸阿媽嗰邊咧遠啲嘅路途咧，就每一次都好論盡嘅，就係咁樣咧持續咗一段時間，即係好論盡咁樣咧去面對住帶住兩個小朋友要去唔同嘅地方，搞唔掂，就係嗰個時候垂絲柳樹就出現咗啦，就係咧。有一个嘅弟兄，佢同我讲，佢话牧师，我有架车，有架车俾你。佢话俾你，佢话知道你好辛苦啊，要咁样抬住咧车，跟住带住两个小朋友翻学，或者系 even 咧出街，好论尽翻教会咧系好论尽，佢哋见过晒嘅。佢话我为你预备一架嘅车，呢架就系我喺香港咧我揸嘅车。我觉得即系好得意嘅，即系当你要谂下，哇！你自己预备嘅时候，但系原来神为你预备咗一架更好嘅车。呢架车咧系一间七人车嚟嘅，一架七人车后边有好大嘅，又系好大嘅位去摆B B 车啊，如果要 B B 车啊，要咩啊都好。即系呢架车咧，成为咗我哋家庭里边好大嘅帮助。啊，我哋咧跟住翻教会就好顺畅啦。以前翻教会要预备九个字至一个钟头要搭翻去，其实系好短路程，但系要好论尽。 有咗呢架车之后翻教会，廿分钟之内点都翻到教会。望住呢架车，就望到好似原来地底下边好多水一样，佢嘅供应系好充足，让到喺我哋嘅生活里边解决咗好多嘅困难，成为咗我嘅垂丝柳树。但系垂丝柳树仲要搞清楚，垂丝柳树除咗纪念之外，仲要咩啊？仲要敬拜啊嘛，仲要侍奉啊嘛。所以咧，当即系神俾呢架车我嘅时候，我同神讲，我话呢架车要嚟服侍上帝嘅，唔系俾我哋自己用噶，要嚟服侍上帝。所以你见到我架车咧写住有神嘅标志嘅，啊，因为 God 嗰个字嘅吓，耶稣基督系我嘅救主嘅前边，侧跟咧写住咩咧？唔知你睇唔睇到？侧跟嗰啲白色字咧系写住耶稣喺里边。呢架车咧系带住耶稣个名字去服侍噶，就系、是、咁样咧。我好多年咧就嚟接到嚟美国之前咧，就一路用呢架车去服侍神。因为每一次我坐喺呢架车嘅时候，我都会去感谢上帝。每一次见到呢架车，就知道去感谢上帝，去敬拜上帝，去求告神嘅名，用我啦，用我去服侍弟兄姊妹啦。车弟兄姊妹去到殡仪馆里边办佢家人嘅丧事。好多弟兄姊妹緊急入院的時候，就要靠這輛車很快去到醫院去探弟兄姊妹，去為家人禱告，藉著這輛車可以幫助弟兄姊妹，有時搬屋都可以幫他們。所以呢，這個就是我生命裡面，在來美國之前就經常都有棵垂絲柳樹去告訴我，我的上帝是遠遠多過我自己所預備。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想想你屋企里边，你生命里边有冇啲咁嘅嘢成日提你咧？啊，感谢主啦！今日而家我嚟紧都会有多一架车，呢架车都同样系垂丝柳树，会服侍上帝。盼望我哋每一个人都揾到上帝俾我哋嘅垂丝柳树，我哋去敬拜独一嘅主。我哋一齐祈祷。亲爱主，我哋多谢你，因为你俾我哋见得到，藉着这两个关于水的片段，我们更加见得到上帝你怎样让亚伯拉罕的信心能够更加坚壮，让他的眼光看的东西越来越阔，越来越熟灵，越来越看到天父你自己为他预备的一切。我们就多谢你，求主你都让我们去经历去学习这种熟灵的眼光，以致我们能够建立到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求你就带领我们，听我哋祈祷，系奉耶稣嘅名字而求，阿门。